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报章的消息就说了，是不是可以打完针打齐两支再隔14日的话就可以缩短个检疫期。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烈文。 究竟打了疫苗的人究竟有没有一个适度的抗体，会不会是一个高度的水平，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比较稳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瑞文穿到成个李慧斯咁，今日搞咩啊？ 西杰，要唔要一齐踩单车去大埔打卡啊？我上网凑到大埔滘呢个新景点，好似好有型咁啊！ 睇下呢度未起好噶、啊，不过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咗土木工程拓展处嘅代表，介绍翻大埔滘潮汐站嘅设计概念。 咁啊，不如我同陈家俊带大家去西贡古道行啊，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西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12日，政府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交予本地五间持牌电视台免费播放。 全港外佣需进行第二轮强检，政府不会要求强制接种疫苗。 连续4日没有本地确诊，特首对检疫引起不便向居民表示歉意。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烈冲突，以色列连续两日空袭加沙地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你听的是千禧年代，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早晨，我是萧乐文。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的。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先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下讲下，延后了一年的东京奥运很快又开幕了，7月23号就是正式开幕的日子。昨日政府就宣布买东京奥运的转播权，交由五间本地的持牌电视台去转播或者是直播的，市民就可以免费收看了。政府形容这个是一个破格的做法，就说因为五间电视台本身都是不想着买这个转播权，因为商业利益就说真的计不掂数。不过电视台要播都有一些条件，包括就要自己承担转播的制作费，凡是香港运动员出战的赛事都是要播。制作宣传东京奥运和 推动一些本地体育发展的项目等等。为什么今次政府的做法呢，有人就觉得都受欢迎，都可以这个做法都觉得正面，给市民可以免费看到这个奥运。也都有些讲法就说会不会开了一个先例呢，过往这些都是一些商业的自己的考虑来的。请另一位嘉宾今天上到来千禧年代，这里有香港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早晨。 早晨。 早晨，林大辉。 早晨，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咁想讲下咧，今次政府就叫做即系有个先例咧，就出手就系买呢一个奥运嘅转播权。过往都系啲商业机构、 系啊 电视台自己买嘅咁。 系系。 点睇呢个做法先？ 嗱，其实咧好多时咧，政府使钱都俾市民批评啊，即系乱咁花钱啊，或者用得唔好啊。但今次我认为咧，政府用公帑去買呢個轉播權，可以話係用得其所，有價值嘅。即係其實我哋體育界一路都好擔心咧兩件事，第一就擔心東奧運因為疫情嘅關係已經延遲咗一年啦，咁到底可唔可以如期舉行？呢個第一個最擔心啦。咁第二個擔心就係如果真係如期舉行，冇商業機構去買呢個轉播權，咁香港市民睇唔到呢個盛事，咁點搞咧？咁而家距離呢個東京奧運會開幕禮咧就唔夠80天，即係兩個月多啲。咁今次政府出手咧，咁我。在我嚟講啊，掃除咗我哋嘅擔憂同危機啦。咁、市民可以免費收看呢、這個奧運嘅賽事。其實你諗下，即係特首琴日都講啦，佢今次嘅轉播權嘅費用咧係少過以往兩屆嘅。嗱，睇下里約奧運咧使咗1.6億個轉播權，倫敦奧運使咗1.2億。咁我當今次佢使咗1億啦。咁事實喺香港嚟講有700多-800萬市民。唔好計一啲即係外佣啊，或者其他喺香港做嘢嘅人啦。咁如果你當每個人為佢花15元，都係1億啫嘛。咁如果奧運嚟講係總共有17天，由8月23號至8月8號，其實每日為個市民使1元啫喎。 你想想，如果政府今次如果为每个市民使一蚊，而令到他看到免费看到这个奥运的盛事，咁系咪用得其所咧？我覺得絕對係用得其所，係明智嘅決定嚟嘅。 嗯，但如果真係咪政府唔出手買，就真係冇商營電視台肯出手買呢個轉播權，而市民真係冇得睇咧？係咪真的？ 係噶，一路我都有跟進呢件事情，作為體院主席，一路都好擔心嘅事情，亦都知道好多運動員同教練好擔心，即係冇得轉播啦嘛。咁、好似上次喺個2018年印尼耶加達個奧運會，去到最後一剎那，先有一間電視台咧係買咗。咁當時個收視率都唔係好高，因為係好最後一剎那先買到呢個轉播權嘛。其實一定我哋體育界都好擔心嘅。咁因為基於呢個商業嘅考慮咧，商營機構一定要諗下個盈虧噶嘛。因除咗買咗呢個轉播權之外咧，佢花好多嘅資金咧去投資喺個製作度嘅。咁製作之後咧，就最主要的收入咧就來自廣告啦。你睇下現在嘅經濟，大家都知道咧，又未通關啦，有各方各面嘅經濟都比較唔好話蕭條係差嘅。咁廣告嘅收入肯定比預期係低嘅。咁作為一個商業機構，唔能夠唔考慮股東嘅利益，唔能夠考慮投資者嘅利益。咁其實我一路知道咧，個個都係令大頭唔肯做嘅。咁所以今次咧，其實政府肯出手咧，其實係。即係急市民所急嘅，可以話係，亦都係明白到咧。如果真係香港市民連奧運都冇得睇，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即係何等丟面嘅事情，同埋我諗相信令到市民都好有怨氣咯。 嗯，不過有啲講法咧就話啊，今次會唔會都係叫做開咗一個嘅先例咧？日後會唔會其他商業機構啊見到政府原來最後一刻都會出手嘅喎？咁佢哋都可能睇定啲先啊，就唔出手自己買一個轉播權啦。咁都係等政府做，咁佢哋又可以享受呢、這個即係免費嘅轉播權，又可以即係再之後自己再做製作啦。 我諗 有啲形容又話係即係所謂貼錢咁樣，點解？ 我又唔同意呢個講法。今次政府做法咧，我覺得係叫特事特辦。 嗯。 即係應市民啦，即係符合市民的期望，符合運動界的期望。咁呢個係咪開個先河？唔一定嘅。嗱，如果社會氣氛好，經濟好，好多廣告商願意去俾錢呢個電視台嘅，咁到時咧電視台咪覺得計佢條數有錢賺嘅，唔會虧本嘅，咁佢咪競投咯。但你唔好忘記今次係咩咧？今次五間電視台一齊去播映啊嘛，佢個廣告費會攤薄嘅。會攤薄咗噶嘛？咁但如果將來個市好，一家電視台去競爭，佢一個人收曬啲廣告費噶嘛？咁呢個情況係商家佬最識計數嘅，千祈唔使擔心。今次政府一定係特殊特辦，做得非常之好嘅。 嗯，今次即係政府出手去買呢個轉播權，聽落好多即係正面嘅效果啦，即係又可以推廣成個體育嘅發展啊等等，咁啲市民亦都可以睇啦。其實如果咁好嘅話，日後係咪應該？直情就不如政府買呢個轉播權啦，不如唔好喺商業機構嗰度競爭，咁咪市民咪更加享受到咯。 咁呢個唔排除將來可以成一個恆常嘅做法，但我諗相信最好就係今次做咗之後啦，睇一個反應點樣先。因為五間電視台係咪會產生個良性嘅競爭咧？大家個節目嘅更高質素咧，淨係大家採取一個 hea 做咧，咪還權都有啦，我慢慢做啦，又冇本嘅。咁其實我諗做完之後可以做一個檢討。然後再決定未來條路點樣走咯。 嗯，但恆常嘅做法咧，可能我諗到即刻諗到，可能有一個問題，因為譬如今次講轉播權啦，其實大家都唔知嗰嚿錢轉播嗰、那個投翻嚟個費用係幾多少。會唔會如果真係由政府做嘅話，就會日後呢嚿錢可能幾高都要政府俾嘅咯？咁又大家個透明度又 咁又你又唔好低估咗政府去討價還價嘅能力嘅。 Okay. 政府如果就算啲官員唔識討價還價，社會上都好多叻人幫佢去討價還價嘅。咁呢啲。我哋覺得咧，就今次應該用個正面嘅態度去睇呢件事，唔好再用個負面睇呢件事。因為到底今次政府嘅出手，真係令到香港市民係可以睇到免費嘅。賽事亦都令到香港體育界咧可以更好嘅發展咯。 嗯，但整體你自己覺得呢啲大型賽事、體育賽事嘅轉播權咧，係咪近年都係越嚟越貴？所以商營機構都係睇定啲先咁。 我諗睇項目啦，其實唔怕佢貴嘅，最緊要收支度計到平衡啫嘛。譬如個經濟好嘅廣告商覺得啊，呢個賽事大型賽事多人睇啦，佢肯擺多啲廣告。咁即係你睇下，好似出邊好多英超啊嗰啲西甲啊嗰啲賽事都好多吸引好多人廣告商噶，因為佢多人收看啊嘛。咁同埋有商業價值啊。其實貴賣貴賣，最緊要就係有冇價值，同埋當時個經濟情況係點樣嘅啫。 講到頭先都講到一啲大型嘅賽事啦，譬如一啲歐洲嘅足球比賽啊，等等。其實日後譬如甚至可能賽車等等，日後呢啲大型賽事會唔會都站在一個叫做即係推廣體育普及化、盛事化等，市民了解多啲體育嘅發展嘅目的嘅情況下，政府都出手去買咧？ 政府是有責任去推動一個、本地的體育運動發展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即係幫手協助佢自己出錢又好，或者協助、本地的一啲機構 去轉播大型的賽事、國際的大型賽事，是有助於本港的市民去認識呢啲運動項目，從而大家更加普及化，中意咗呢個項目。咁啊，有普及有盛事，自然會產生會精英嘅。其實精英化、普及化、盛事化係一環扣一環，唔係獨立嚟做嘅。 嗯，你覺得而家呢三個化嘅方向做成點咧？即係有時有啲講法就會覺得啊，可能有盛事化、精英化，但係落到去社區做到普及化，又可能割裂咗嘅咁。 嗱，確實咧，呢三個化咧都有大把空間去改良或者去進步嘅，但從我自己作為體院的主席咧，我可以講咧，近年來咧，特區政府咧投放喺精英運動員嘅發展咧，事實上係投放咗多咗好多嘅，即係每年都擺多錢嘅。好似舊年咁樣，前年咁講，政府亦都即係接受咗我個申請，我要求喺體院起一個新嘅大樓，樓高四層嘅新大樓，為將來嘅發展。咁對精英運動員個薪津啊，或者退休後的保障亦都有所增加和安排。咁喺個精英化運動嗰時咧，政府係應該係投放咗好多嘅。咁至於普及化，咁雖然好多人投訴啊，香港啲球場唔夠啊，或者融融爛爛，咁亦都睇到佢嘅施政報告今年咧會擺多啲錢去維修啲球場啊，維修一啲泳池啊。咁當然啦，市民期望咧一定要滿足，但滿足咧咁需要就盡量去做啦。咁呢度我都希望即係政府一路路加大多啲力度去支持地區嘅設施啊，或者地區搞多啲地區嘅活動啊，令到個普及化更多，因為體育運動咧就唔係淨係強身健體咁簡單嘅，係令到整個社會咧好和諧，同埋令到整個社會多種娛樂嘅。呢個對個管治啊，對個各方各面都有個好好嘅幫助嘅。 講翻今次轉播方面咧，都話有五間電視台啦，可以一齊做啦。咁你自己有冇即係同即係政府都會反映啊？如果從一個嘅推廣體育方面嘅話，會唔會可能都有啲條款要寫明同一時間，可能係五間電視台可能係播唔同嘅賽事，咁大家可能選擇多啲，作為市民都可以睇多啲咁。 嗱，呢個一定要有個協調作用嘅。嗱，五間電視台嘅好處就係咧，即係同一時間如果有比賽，兩個比賽都或者三個比賽咧都有關香港隊。如果以往一個電視台播咧，就顧此失彼嘅。咁如果有多幾個電視台做咧，咁就可以可能大家分開嚟播，咁市民有得選擇，亦都唔會錯過咗某個項目嘅觀賞啦。咁中間咧，我相信政府咧最近我聽講就請咗一個曾經為香港即係轉播奧運咧，好有經驗嘅先生，咁去統籌呢各方面嘅事情，咁呢個做個協調作用。另外我諗每個電視台有個觀眾群嘅，佢都明白佢嘅觀眾群係想睇咩為主噶嘛，咁我諗佢哋會明白點樣令到做到一個良性嘅競爭同埋良性嘅協同嘅作用嘅。 政府使唔使直情定一啲條件咧？即係大家 首先政府咧，就我所知咧，琴日啊特首都嚟過我哋體院度嚟參觀同打氣啦，咁佢都講過啦。香港運動員出戰的比賽咧，就必須要廣播。咁呢個條件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你冇得走得甩嘅啦。一定要啊！咁香港其實最緊要首先睇就係香港運動員比賽啫。當然佢都會關心其他國家運動員嘅比賽，但首當其衝，首先梗係要關心我哋自己香港運動員嘅比賽啦。咁呢個我諗佢俾呢五間電視台免費廣播嗰時咧，我諗係唔好話白紙黑字啊，一定講得好清楚嘅。佢做唔到。市民都會監察噶嘛？點解你長期都唔播呢個賽事呢？ 但其他條件咧，有冇覺得可以再擺多啲落去，等啲觀眾可能睇得多啲咁樣？ 我諗就係嗰、那個時間啦，嗰、那個播映嘅時間啦，或者時段啦。咁呢個你冇理由搞到即係咁，但係香港同日本好嘅個時差上容易處理嘅。以往你同即係巴西啊、倫敦啊，哇咁啊就頭痛啲，即係可能半夜三更你起身睇個項目。咁香港嚟到同日本嘅時差就容易處理啲嘅。咁我諗就要嚴格限定佢播映時間啊、播映質素啊。即係正如我講啦，有五個電視台都係做佢。從正面角度就良性競爭啦，從一個冇咁良性角度就大家都係投放啲少啲喺製作方面啦。 咁啊，環境都冇咩本錢嘅。咁呢個我相信自己電視台佢自己要承受將來佢個後果啦。如果做得唔好，觀眾會離棄你噶嘛。 嗱，今次咧就五間嘅持牌電視台可以轉播啦，咁啊就冇香港電台份嘅。有啲聲音就話啊，係咪都即係涉及啊港台自己本身個製作能力咧？你自己本身都係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嘅主席啦，點睇今次呢個安排咧？ 我覺得政府今次係錫住港台嘅。就同坊間都講話係對港台有負面睇法，完全我覺得係相違背嘅，係錫住港台嘅。而家正如我講啦，我據我所知，佢簽同買呢個合約都係上個禮拜先達成協議啫。試想而家咧，其實距離呢個開幕禮都係得七零零天啫嘛，時間係好倉促嘅。要做一個大型呢咁嘅直播節目咧，你要好足夠嘅設備啊、團隊啊、製作嘅經驗啊，呢方面咧，我諗港台嚟講，相對其他五間商營電台咧係差少少嘅。咁無線過去做過啦，有線再做過啦，Now TV 亦都做過唔少啦。咁我諗喺呢個方面係蝕底啲嘅。咁同埋咧，因為香港電台不能夠收廣告費噶嘛，即係難聽講句叫硬蝕噶啦，硬支出噶啦。咁其他嘅電視台雖然佢要分擔，即係有五間電視台，佢各自各有個廣告客商啦，咁佢收幾多就自己各展其謀啦。但港台就肯定零噶啦。咁我喺個零收入高支出嘅情況之下去做咧，其實係唔划算噶，因為公帑嚟噶嘛，要解釋噶嘛，到時點解蝕咁多千萬啊？第二咧，阿特首做多個方法非常之好嘅，佢要講到明咧，每一日咧呢五間電視台都要提供比賽個精華片段俾港台播。 係， 咁啊真係錫住港台，即係港台播親都精華片段嘅。播親都好嘢嘅，如果到時港台揀，哇！你某個電視台你俾出嚟都唔播你，咁你自己之後等於我俾分你噶啦。點解你俾親嘅我都唔播你嘅咧？因為你精華片段唔夠精華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咧，要從呢個角度睇咧。咁另外一方面就係、是、五間電視台個覆蓋率已經好足夠噶啦。其實唔需要一間公營電台咧去花呢個錢去增添呢個額外嘅覆蓋率，因為五間電視台幾乎涵蓋曬噶啦。咁你何必？公營電視台又冇廣告收入，又要花呢個巨資，同埋咁短時間要冒呢個製作上嘅風險，唔值得咁做嘅，我覺得。 但香港電台可能做一個即係補足嘅角色，即係因為你同一時間可能好多賽事係做緊嘅，可能有啲比較冷門嘅賽事，其他電視台未必播嘅，咁可能香港電台會唔會就呢個時候有一個補足嘅角色，或者教育等推廣下呢一方面嘅？ 又未必需要你做個冷門電視台，冷門個項目更加冇人睇，因為更加低收視率。影響我收視率，反而咧，我覺得香港電台咧，我都會可能同處長講聲，你做一啲軟性嘅資訊，譬如你訪問一下啲運動員啊，報導下啲運動界嘅知識啊，即係反而另一個角度嘅切入點咧，去幫其他電視台，因為電視台可能正住喺度好忙咁播緊個直播節目，可能對一啲運動嘅知識啊。運動個戰術個分析啊，或者嗰啲各方各面可能冇考慮咁周到，呢、這個港台就可以發揮佢個作用啦。 嗱，今次咧呢一嚿轉播費咧就話嚟自藝術及體育發展基金嗰度嘅體育嗰個部分啦。咁就而家個基金入邊有廿幾億嘅，咁但係有啲我見有啲嘅報章資料都計過，其實由2010年去到2019年啦，體育個部分係批咗大約8億度，即係計翻平均每年都係億幾啦。今次呢一個嘅轉播費可能都佔咗平均嚟講一年嗰個基金嘅撥款喎。算唔算多咧？又 咁睇件事嘅，轉播奧運咧，就算以後每次轉播都係四年一次啫，唔係年年轉播嘅。你攤分就攤分四年嚟計啦。咁如果今次我當我當時特首講話會低過過往嘅兩屆嘅轉播權，我當係一億，我唔知個實際啊，我當係一億。咁其實係佔咗呢個體育及藝術基金入邊嘅現時嘅盈個剩餘個銀碼咧，都係剩翻佔到5% 啫。其實你話係咪細咧？又唔夠膽話細，但唔會影響個運作咯。我相信就5% 嘅花費，同埋呢個係每四年一次啊嘛，唔係每個月去做啊嘛。最緊要花呢筆錢係咪用得其所，有冇價值？咁如果花，正如我講啦，個奧運係17天嘅，咁當800萬人啦，咁你每日都用1蚊去做呢件事啫嘛，為一個人。 整體啦，而家運動員你見到佢哋即係準備成點咧？即係對於日本嗰個疫情有冇啲乜嘢要預備定先？係咪要打曬針啊？咁樣先去咧？ 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係非常之積極去備戰嘅。我可以話俾你聽咧，雖然疫情好嚴重，但體院咧係從未停過訓練嘅。從未停過訓練。當然，我哋採取唔同嘅措施，譬如好似過去一年，我哋總共咧有140天咧係封閉個管理嘅閉管練習嘅，即係話年初一都照練嘅。年初一照練係從未間斷過嘅。 你可想而知運動員幾辛苦幾刻苦啦。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得到同政府配合咗啦，又做咗全民檢測啦，喺舊年嘅三月份啦，咁亦都喺今年嘅三四月份又做咗個嘅打針啦。咁我哋都有超過500個以上嘅運動員啊、教練啊同埋職員啊，去接受兩針嘅疫苗嘅。咁我諗即係其實現時都唔知道東京奧運會咧可唔可以如期舉行啦，即係可能存在變數啦。但你一定要做好自己個準備啦，個安全個準備啊，個健康個準備，個備戰個準備啊。咁其實好似喺我哋好多時候就出唔到去比賽，咁但係體院都安排好多體能上嘅加強班。同埋有一樣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嘅，因為我哋就會增強咗個心理輔導。因為其實呢個疫情唔會影響。唔好係影響運動員啊，影響香港，影響世界各地都好多人啦。咁我體院咧，即係亦都明白咧，運動員就好折騰嘅。 係 點樣折騰咧？又要擔心有冇東京奧運會會唔會即係如期舉行啦？因為可能一生中喺度拼搏奮鬥，如果冇咗呢個舞台俾佢一展所長，呢個係一生都摧毀佢嘅好多嘅夢想噶嘛。第二，咁疫情又唔知嚴唔嚴重，去到點樣隔離啊？定好多擔心啊，會唔會影響個訓練啊？諸如此類。咁其實佢哋個心理上嘅負擔好重嘅，咁我哋都有做好多心理嘅輔導，有集體性嘅心理輔導，亦都有個別運動員嘅心理輔導，令到佢咧永遠處於一個好高，即係好高昂嘅鬥志啊，同埋咧永遠處於一個好積極嘅狀態咯。 好啊，唔該曬林大輝今日上到嚟千禧年代同我哋傾嘅。林大輝咧就係香港體育學院嘅主席嚟嘅，傾到呢度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激烈战斗持续，至今造成至少3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3名以色列人亦都告不治，另外有200多人受伤。以色列連續兩日空襲加沙地帶，一棟13層高的住宅被擊中之後倒塌。哈馬斯之後說，一共向以色列城市特拉維夫發射過百枚的火箭彈。當地有目擊者早上聽到炮火和爆炸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宣布特拉維夫內的諾德進入緊急狀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表達對以巴衝突升級深表關切，要求以色列安全部隊必須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過度使用武力。聯合國正係同有關各方合作，期望盡快緩和局勢。聯合國安理會緊急磋商東耶路撒冷局勢。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是境外輸入病例，分別在廣東、上海和江蘇等地。另外，內地新增11宗無症狀感染個案，當中4人當日轉為確診，並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內地至今一共有90,799人染病。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营运商殖民管道被黑客攻击，管道停运第五日，美国东岸多个城市的汽油开始出现短缺，价格上升，有油站出现车龙，民众感到忧虑，出现恐慌性抢救。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说，殖民管道的主要运输管道已经在人手控制下暂时恢复运营，将会需要几日的时间完全恢复运作。格兰霍姆说，美国东南部等地区出现汽油供应短缺的情况，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暂时豁免受影响州份的混合燃料使用权。格兰霍姆又呼吁油站遵守规则，强调联邦政府将会严查燃油价格欺诈行为。另外，美国交通部正系同铁路营运商合作，以争取为有需要的地区运送燃料。殖民管道话正喺度分阶段重启供应网络，希望喺周末之前恢复大部分嘅服务。据了解，警方现正调查一宗涉及警务人员不当行为的指控，涉案人员现正休假接受调查。消息说涉及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

咁有个渡轮服务咧，要提一提大家噶，因为船舶咧就系机器故障啊。咁今日上昼时段，中环往返红磡嘅渡轮航线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只会提供一条客船嘅营运嘅啫。就系中环至到红磡渡轮航线啦，今日上午时段只会提供一条嘅客船营运，预计要去到下昼咧先会恢复翻正常嘅运作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知道有咗 BB 到 BB 呱呱堕地，妈妈喺怀孕嘅40个礼拜期间，要经历几多唔同种类嘅检查？ 妇产科专科医生要怎样才可以帮助到准妈妈安全感迎接新生命呢？ 请留意逢星期三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的精灵一点，和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的系列。 更快、更高、更强，运动场上要夺得佳绩，当然要付出汗水。 咁泪水呢？近年各个体坛不断爆出性侵丑闻，研究显示一成至一成半运动员曾遭受性暴力， 但是相关体育协会和队伍都倾向掩饰真相。体坛还有没有公平和公正？ 电视节目31项世界之不再沉默，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2021年5月12日，政府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交予本地5间持牌电视台免费播放。 全港外佣需进行第二轮强检，政府不会要求强制接种疫苗。 连续4日冇本地确诊，特首对检疫引起不便向居民表示歉意。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烈冲突，以色列连续2日空袭加沙地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日本东京奥运咧嚟紧7月23号就开幕啦。咁啊，转播权方面咧，而家就特区政府咧会系出手系去购买咗啦。咁然后交由咧5间嘅持牌电视台咧去直播或者转播嘅，咁等市民可以免费睇啦，亦都可以咧系支持香港咧同埋国家嘅运动员嘅，有个咁嘅做法嘅。欢迎你打嚟18723111，18723111，点睇今次政府呢一个嘅做法咧？电话旁边咧有陈先生，我听。你的电话先，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系你好，请讲。 头先听到阿林大辉先生咧滔滔雄辩咧，直情系废话连篇。就第一，佢头先讲咧就唔俾香港电台做咧，就为你哋好嘅啫。咁咧而家咧香港政府叫你哋入隔离营咧，就唔俾啲咁嘅饭送你咧，为你好嘅，瘦身啊。啊，咁就好坦白咁讲，而家香港咧屋就唔够，失业率就高，画蛇添足。看住咧就飽肚噶啦，最大問題就係而家好似舉個例，阿爺而家買米，親生仔就冇得派喎。但係咧個個都做到，都係為你哋商台唔係港台好嘅啫。 但係講翻今次奧運嗰度， 我講埋幾點先啦，主持人。如果第時世界盃足球啊或者大型嘅體育賽事咧，香港政府係咪一樣咁樣做嘅咧？商業機構咧就有自己嘅生存嘅方法嘅，唔使你教嘅。如果係政府咁叻嘅咧，就唔使商業機構嘅啦。依啲咁嘅無形之手咧，就破壞咗成個香港嘅制度。最大問題就是澳門唔知有冇咧，澳門唔知係咪咁樣做？澳門啲人啊真係慘啊！如果咁樣，最後一點就係意思咧。我記得近時我細個嗰時咧，有核子就有面子，但係要冇褲子喎。最緊要冇褲著唔緊要噶。而家香港搞到今時今日嘅咧，有林大輝先生咁嘅高人喺度嘅咧，真係香港多得你唔少啦。 但你覺得今次係即係政府出手嗰個用嘅錢嘅問題，定係因為始終譬如市民嚟講都可以享受到喺5個電視台嗰度選擇去睇喎。 咁好坦白咁講，咁你。先生，有啲人住龙屋，有啲人成，你咪望住个电视机啦。我就想问下啦，香港嘅体育个水准系几高嘅咧？你可唔可以答我嘅咧？即系举个例，头先阿林大辉先生讲，我哋而家搞紧啲球场噶啦，即系成 啲球場搞咗幾多年啊？香港足球總會嘥咗咁多錢，培養咗幾多足球精英啊？你答我。 OK。 好坦白講，現實啲講句，你而家講到天花龍鳳得噶。好坦白咁講，但係咧，而家你睇下行自己行到落街，睇下市民嘅生活，睇下成嚇，睇下香港政府而家做緊乜嘢。如果你問到啲市民，如果拍手稱讚嘅，我就寫個福字啦。 好啊，唔該曬陳先生，講到有關於佢自己睇政府出手買呢個嘅轉播權啊，奧運轉播權嗰個睇法嘅。仲有高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啊，阿蕭主持， 系你好。 系啊，我覺得今次咧，就值得為政府點個拉嘅，因為咧之前樣樣都做得唔係幾好，但我想講今次咧，政府係想市民所想，為市民做咗一件即係貼心嘅好事，免費播呢、這個東京奧運咧，起碼喺呢個新冠肺炎嗰個疫情之下咧。即係今屆咧，唔可以去到日本嗰度支持我哋嘅港隊同埋國家隊噶嘛。咁能夠喺一個電視機度為自己中意嗰啲隊啊打氣啊，咁樣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噶嘛。我就希望今次咧呢、這個政府咧。能夠通過呢次咁樣就俾全港能夠凝聚呢、這個聚力咯，能夠提升體育個運動嗰個風氣咯，亦都可以為本港嗰個疫情啊，能夠營造一個良好嘅氣氛，做一個對社會效益最大嘅貢獻咯。咁喺過去嗰兩年咧，經歷咗修例風波啊、疫情嘅衝擊，好多唔愉快嘅事嘅，大家你自問啦。每一个香港人个心里边系咪总系好似有嚿石头压住自己咁样样？我就系啦，即系成日都好似唞唔到气啊！咁系咪啊？咁能够即系起码有啲睇下啲运动嗰啲，我自己最中意睇体操嘅，吓体操同跳水我都好中意嘅，咁我所以一定会睇咯。总能够令到即系体育界啊、普罗大众啊呢个期望同埋利益咧，我都觉得显示咗政府系想市民所想咯。 好啊，唔该晒啊，高律师都讲到佢就话即系可以藉住咧睇奥运嘅机会咧，都可以支持自己嘅运动员啊，香港运动员、国家运动员等等嘅。嗱，另外咧，其实今次喺转播权嗰方面咧，即系用咗几。一钱咧，转播个费用咧就话因为合约嘅保密条款啦，咁所以就唔能够公开。咁但系咧，政府就话系低过过去嗰两届嘅奥运会喺广播机构俾嘅费用。咁啊，睇翻过去咧，就分别系用咗1.2亿咧，同埋1.6亿咧，系喺一啲商联机构嗰度投到嘅。嗱，今次就话因为商业机构计唔掂数啦，咁所以就冇谂住买转播权，政府先至出手啦。呢一类嘅大型体育赛事，对于商业机构嚟讲，系咪即系吸引力整体嚟讲都会细啲咧？咁系咪买咗经过制作，可能都要一啲成本，都未必系一个商机，计翻条数未必有得赚咧。咁所以由政府出手咧，但喺其他嘅国家或者地区，又系咪有啲类似咁嘅做法，系咪常见嘅咧？咁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理大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讲师李俊荣，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李俊明，讲下整体啊，点睇今次政府就主动咧系出手买呢个转播权，就唔系由商业机构去投嘅，咁点睇呢个？ 咁我头先你都提过啦，即系亦都好多传媒都报咗，其实即系上两届买咗夏季奥运会版权嘅嗰啲转播商，即系嗰啲电视台，最后都系选手离场嘅。咁良好意愿地希望佢哋唔系夹埋一齐，唔买逼呢个政府出手啦。咁即系如果真系一个商业决定嘅话，咁你奥运会即系作为一个可能真系无论你系对于大众嚟讲啊，香港嘅体育运动界嚟讲都系一样好重要，而且亦都系一个全球嘅盛事。某程度上，其实大家系需要有一定嘅认识或者知情权嘅，已经接近一个咁嘅地步嘅话，咁即系政府嚟到去介入，其实就体现紧我哋社会呢个社会好多嘢都系咁，你商业服务提供唔到，但系我哋又有需要有必要嘅，咁政府插手呢一个方式咁都系合理嘅。 但系对于转播电视台嚟讲，今次就悭咗一笔啦，转播权嗰个费用去投嗰个钱啦。呢笔生意系咪基本上都唔会蚀嘅啦？就算制作费都应该唔会高到蚀钱咁夸张系嘛？ 但係即係要睇翻，咁即係話咁政府就係幫佢買咗嗰、那個轉播權啫。 嗯。 咁但係應該你仲有好多製作嘅嗰啲成本要去負責噶嘛。 嗯。 即係譬如你講緊你同埋你嗰個播放時數應該咧係有嗰個最低嘅要求，即係就算係呢一個政府同呢個負責賣廣播商。負責賣廣播權嗰機構傾嘅時候咧，都應該係一定要承諾咗咧，即係喺香港觀眾有幾多個小時喺免費電視台同睇到嗰啲比賽，咁呢個係嗰個基本要求。咁如果嗰個條款係辣嘅話，咁你計埋嗰啲製作費，你要請人啊，你要去有報警啊，諸如此類嗰啲嘢嘅話，咁如果本身啲電視台唔投，就係因為你嗰個製作費加埋版權彌補唔到以往嘅嗰、那個。即係嗰個廣告收入彌補唔到嗰個開支嘅話，咁其實係咪真係咁著數咧？而且你如果幾個電視台一齊播嘅時候，競爭亦都越嚟越大嘅時候，咁其實都唔係一個未必完全封殺蝕本門嘅。咁但係有得播就總好過冇得播啦。對於電視台同埋對大眾嚟講，應該 但今次由政府去出售呢一類嘅做法咧，同即係商業機構自己競爭咧做法，即係好明顯唔同啦。我想知道，其實以你所知，其他國家或者地方係咪都係政府買咗又再分，係咁做噶，定係點樣 嘅？我大部分嘅地方就唔會去到香港嗰個地步，就係話大家唔想，即係大家嗰個奧運會嘅商業價值已經低到一個。啲商營電視台覺得無利可圖嘅一個地步， 點解喺香港先獨獨有呢個情況咧？係咪個市場細啲咧？因為 我估最主要係即係香港市民即係、就是、可能對於嗰個體育運動嘅嗰個熱情就比較側重咗一啲非奧運會嘅項目，即係唔係喺嗰啲奧運嘅賽事入面啦。咁即係如果你講緊英超可以賣到天價嘅價錢，大家願意俾錢睇，咁但係奧運會願唔願意咧？咁未必。咁願意去做呢一樣嘢啦，咁同埋即係如果喺外國嘅話，其實由正如頭先都講啦，即係如果一啲重要嘅體育運動，包括奧運又好，男子足球世界盃嗰啲又好，咁其實佢哋都即係會覺得呢啲係一啲國民係有需要嚟到去參與投入同埋去知道嘅嘢嚟嘅，咁政府其實都有啲規矩，就係要確保嗰啲比賽一定要喺翻嗰啲免費電視台嗰度播，咁唔會因為你俾唔起錢睇呢個收費電視台而去冇辦法參與呢啲咁嘅城市或者知道相關嘅信息咯。咁所以當然啦，即係外國佢，譬如你英國，你 BBC 本身係公營廣播，咁佢會自己買自己嚟到去播。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即係未來再有啲咁嘅情況咧，即係最理想嘅嗰個做法就可能真係委台嚟到去播翻。咁其實呢個可能係一個最合理嘅做法嚟嘅。 即係你覺得香港電台播翻，即係你，但係你買嗰嚿錢，你都係要政府俾㗎係嘛？ 即係如果係你由公帑出錢，然後俾港台播，或者由港台直接去買呢個廣播權，因為咁你港台理論上作為公營廣播，唔需要去諗利潤唔係最重要㗎嘛，甚至唔應該諗利潤㗎嘛，係真係做緊一個。服務俾公眾嘅話，咁其實如果由港台可以做翻，甚至長期嚟講，如果真係講到要去支持香港嘅運動員，咁好多時香港嘅嗰啲精英運動員喺外國參賽，其實香港啲商業電視台都冇得俾我哋睇佢哋嘅嗰啲賽事嘅。咁其實港台係咪長遠嚟講可以播埋嗰啲賽事考慮下咧？咁我估呢啲係長遠嚟講，如果真係商營電視台對於呢一啲運動項目嘅興趣越嚟越少嘅話，其實我估即係對於港台長遠發展，即係成個公營廣播仲存在嘅話，咁、那個發展方向其實應該要諗下啲問題咯。 嗱，今次都源於一啲嘅商營電視台咧，就即係冇諗住去投標，嗰、那個意欲比較低一啲啦。呢、這個你自己覺得係同整體一啲嘅賽事本身嘅特質啦，定係成個經濟大環境啦，定係香港嘅市場根本就容納唔到即係商營機構自己投完之後製作，然後得到賺錢嘅機會咁，係邊一樣咧？如果係咁嘅話，係咪預計其實日後都喺商營競爭呢一啲嘅轉播權嘅傾向都比較活細一啲咧？ 我估一來疫情嘅嗰個緣故，咁可能大家預示咗你嗰個廣告收入係相對少啦。咁二來就係話我哋成個即係過去幾十年啦，即係我哋成個社會個文化或者個氣氛嘅嗰個轉變，即係可能三四十年前你奧運真係一個為大家爭住喺電視面前 啊爭凳仔睇嘅一啲比賽嚟嘅，無論佢係黃金時間定係半夜， 嗯、 啊真係發茶餘飯後，大家去飲茶嘅時候，大家嘅話題。咁但係去到近年，咁可能我哋有非常之多唔同嘅體育運動嘅資訊，咁我哋有咗呢個互聯網之後，咁其實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娛樂能夠扯開我哋同佢競爭我哋嘅注意力嘅時候，咁變咗大家嘅注意度冇咁高。咁所以嗰個奧運嘅嗰個效成嘅，即係嗰個廣告效益，都未必好似以前咁高咯。 今次政府出手話買啦，轉播即係出手俾轉播費啦，買呢個轉播權啦。咁就話係一個一次性嘅做法嚟嘅。你覺得除咗講緊奧運之外，譬如講緊世界盃啊，或者其他大型賽事，政府都係咪應該有呢個角色呢？如果市民又覺得好想睇嘅，又或者做到一個嘅推廣體育嘅目的嘅時候，政府呢個介入嘅角色應該幾時出現呢？你覺得？ 我覺得其實就係等同於即係我哋一般嘅起公園啊、起海濱長廊類似嘅嗰啲做嘅嗰啲邏輯嘅啫，就係話其實有啲嘢係你商業公司唔會做嘅，但係我哋覺得嗰個大家基本上社會有個比較大嘅共識，嗰個係公眾有需要嚟到去接觸嘅資訊嘅話，政府就應該插手咯。咁同埋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即係如果政府咁佢真係掟咗好多比以前更多嘅錢落去推動呢個香港精英運動嘅嗰個發展。咁如果你要將個精英運動轉化為一個香港市民長期對呢一個運動員嘅支持，以至到培養到香港一個比較強啲嘅體育運動文化，咁其實你淨係四年一次奧運，或者你大半年之後可能冬季奧運會呢個商業價值更加低嘅，可能你都要政府插手嘅。咁我覺得即係要諗下，就係話係咪其他平時香港運動員你出外比賽，即係有時我想睇李慧詩喺外國比賽都未必有得睇㗎，喺香港嗰啲收費電視台。咁喺呢啲情況底下，係咪即係政府尤其是可以透過港台喺日常都做呢啲嘢咧？咁你日常有咗呢個習慣嘅時候，到你有大型盛事，你就有更加多嘅基礎嚟到去由港台直接嚟去提供嗰個服務咯。 整體評估李俊明，你點睇今次東京奧運嗰個成數搞唔搞得成呢？因為好似個疫情都幾嚴峻喎，仍然喺東京都。 我估即係除非日本出現一個類似印度式嘅嗰種非常之大嘅悲劇啦，又或者真係佢有好多運動員以至到工作人員義工去抵制佢，如果唔係咧，即係都係會照去嘅，因為你其實之後已經再冇賽期，冇乜賽期俾你去再去褪嘅啦，咁所以基本上即係九成機會都應該係會盡力如期都上演嘅喺七月嘅時候。 因為而家有啲即係講緊可能一啲折中方法，就算搞得成，會唔會都未必俾觀眾入場咧？咁點睇呢一啲嘅做法？如果真係咁嘅話，對於即係主辦嘅東京嚟講，嗰個影響係點咧？對於運動員嘅影響又係點？ 咁我估對東京嚟講就而家可能冇觀眾好過有觀眾啦。即係如果你有觀眾，可能仲增加你嗰個醫療系統嘅負荷。咁簡單啲嚟講就係，如果東京本身諗住攞嗰個奧運嘅主辦權嚟到去促進旅遊業啊，咁呢啲嘢其實已經冇可能發生㗎啦。咁而家你搞咗佢，咁履行咗你嗰個責任，止咗蝕，咁對佢嚟講可能係一個比較好嘅結果咯。咁對運動員嚟講，當然你冇觀眾未必係一個最理想嘅安排啦。你淨係想啲屋企人去現場支持你，咁你海外嘅運動員已經係冇可能啦。咁但係喺疫情期間，咁我估運動員即係佢嚟緊香港呢幾日搞嗰個單車比賽都係咁樣，咁其實都要去接受同埋習慣咯。喺呢個疫情期間， 但冇觀眾又真係冇門票收入噶咯。呢、這個即係咪可以抵到個成本咧？對於成個即係搞東京奧運嘅日本啊、東京嚟講，係咪蝕錢機會都好大？ 如果計埋佢起基建嘅費用咧，就必定蝕嘅。咁我估即係國際奧委會會分多啲即係錢俾佢彌補下佢即係冇咗門票收入嘅嗰啲問題咯。咁同埋如果冇現場觀眾，亦都可能會令到嗰啲 家庭觀眾睇電視嘅時候冇咁開心，冇咁興奮啊嘛，因為你即係現場嘅觀眾嘅聲音都係其實嗰個比賽嘅一部分。咁但係過去太負面，即係唔同嘅運動項目解決嘅方法就係整啲假嘅聲音。咁我估計到時七月嘅時候都會睇到一啲假嘅現場觀眾嘅聲音嚟到去令到我哋嗰個視覺同埋嗰個聽覺嘅感受接近翻現場感。 OK， 好，唔該曬李俊明，同你傾到呢度。李俊明咧就係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嘅講師嚟嘅。你又點睇今次政府咧就買咗呢個東京奧運轉播權，就交俾五個電視台咧係去播咧呢個睇法？有啲咩睇法？歡迎打嚟1872311嘅。有梁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系、hey, 早晨啊，主持你好啊， 系 啊，我好雀跃啊，听到之后能够喺呢个电视机前面睇到自己喜欢嘅项目啊，因为咧我都好热爱呢、這个呢、這个运动嘅，凡系体操啊、游水啊，各方面嘅球类啊，嗰啲我都喜欢嘅。咁、但系咧喺呢个疫情啊，同埋喺呢个反修例嘅一段时间里头，搞到我哋个个人都颓丧咗一段时间啊。咁而家能够政府咧，能够摆入咗呢、這个权利俾我哋，能够喺电视机前面咧可以睇到自己嘅节目啦，我系好开心咯、啊。咁同埋咧，又唔使大家聚集一起啊嘛，系咪？各有各分散翻喺自己屋企睇，又舒服又成。咁因为而家咧都唔能够出到外啦，咁就唯有喺呢个最大嘅项目嘅活动咯。 即系你原本谂住可能冇得睇噶，系咪啊？你有 驚過？哎呀，我就话而家听到话能够政府可以为我哋市民着想，真系好感恩咯。即系市民咧好多嘢，即系都好感恩政府能够喺急嘅时候都能够帮助到我哋咯。事实上系有啲系唔啱，但系佢哋而家慢慢完善啦，我都有信心对呢个香港政府嘅。是啊，因为他们都是为我们市民服务，都是尽他们的想法来帮我们的。 好啊，唔该晒梁女士，她就都是觉得今次这个做法是好的，觉得可以给他们可以在家都可以看到奥运这些赛事啦，支持运动员等等啦。咁讲返今次呢，政府是即是转播这些將個轉播權交俾五個電視台嗰度去播咧，都有啲條件嘅。咁除咗話要播香港嘅運動員出戰嘅賽事啦，咁亦都講到話要提供一啲奧運嘅片段咧俾政府啦，包括咧係香港電台係去使用嘅。咁另外一啲廣播機構咧，亦都要喺免費電視嘅頻道嗰度咧播放唔少過900個鐘頭嘅奧運賽事等等一啲咁嘅條件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香港電台第一台。 之购入奥运的电视转播权条款列明可以转交给不超过五个电视广播机构，政府就转交播映权给本地的五间持牌电视台，即是 TVB、ViuTV、奇妙电视、有线电视和 NowTV， 但是就不包括港台。他强调各个电视台需要各自承担转播的制作成本。报道又说，当局特别是邀请了曾经参与九届奥运直播的无线电视前体育科节目监制及制作主任李汉元出山，负责统筹和协助五间电视台进行转播。他预计每间电视台需要给几千万元的制作费。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去年成立的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首任处长蔡展鹏早前涉嫌光顾无牌按摩店，被同袍查牌的时候揭发，目前休假接受调查。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证实现正调查一宗涉及警务人员不当行为的指控，涉案人员正休假接受调查。消息人士表示，涉事警务人员是国家安全处处长蔡展鹏。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警方早前向民阵发信，指其涉嫌违反社团条例，并且要求民阵在5月5号或之前提供6项资料。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寻日明确表示，已经收到民阵回复，但是对方并没有提供警方要求的资料，警方将会同律政司商讨，不排除会执法。大公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港大医学院早前展开青少年新冠疫苗接种研究，预计招募300名健康中学生接种伏必泰或者科兴疫苗。上星期六已经为9名学生、17名家长接种，当中有1至2名学生接种之后出现轻微副作用，包括肌肉酸痛或者针口疼痛等，都是在打针之后1至2日后消退。经济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涉及區議員宣誓的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條例草案今日在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消息說，政府在月內將會敲定細節，爭取最快下個月宣誓。如果有區議員被裁定宣誓無效，當局或者會容許有關人士作出辯解。 一旦有人因为宣誓无效或者被裁定违誓而丧失议席，据了解当局会考虑追讨薪津。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不强制外佣接种疫苗，但是规定外佣需要在这个月底之前接受第二轮强制检测。多个外佣团体炮轰政府针对外佣群体做法歧视。亚洲移民人士联盟发言人认为，外佣并非病毒传播者，虽然港府不再强制外佣接种疫苗，但短期内要求外佣再做一次强检，令外佣群体感到愤怒。苹果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特首林郑月娥昨日表示，港府已经首度购入奥运转播权，将会交给五间商营电视台直播或者是转播，给全港市民免费观看冬奥，为本港和国家队的运动员打气。社评说，精英运动员的成绩越见出众，免费转播奥运有助疫下团结民心，亦都渴望鼓励市民动起来，改善疫情揭露的健康问题。经济日报社评。 成報的社論就說，港府當務之急是應該怎樣扶助受疫情重創的行業，振興經濟。特首林鄭月娥購入東京奧運轉播權是別具政治意味的動作。其一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親自打電話給國際奧委會主席，表明願意繼續支持舉辦東京奧運。其二是中央已經下達要求提升香港人的國家意識和國民身份認同的硬任務，用公帑購買轉播權，安排免費電視台播放，是合乎政治倫理。成報社論。 文匯報社評就說，政府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將會修訂私隱條例，嚴打起底行為，一經定罪最高可以是處罰100万元和監禁5年，並且將會賦予私隱專員調查和檢控等等的權力。社評說，修例風波以來起底行為猖獗，侵犯市民私隱，將起底行為刑事化可以有效打擊起底罪行，長遠是有利減少社會撕裂對立。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立法會今日恢復二讀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條例草案，預計今日三讀通過，將區議員納入公職人員宣誓名單，如果有違誓，將會被取消議席和5年內不得參選，發假誓可以監禁7年。近月有超過20名泛民區議員相繼辭職，政論話區議會盡快清場，可望早日回歸民生議題。《東方日報》政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只系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就喺龙蟠苑。咁而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和去红磡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就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在九龙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彩虹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在窝打老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慢车排到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入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五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变种病毒是香港继续发落去或者传播的风险，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蒂。 我们除了这个新冠病毒呢就不会消失的啦，要找方法和这个病毒一起存在，打针引起的群体免疫，希望令到社会去翻平地的生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1年5月12日，政府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交予本地五间持牌电视台免费播放。 全港外佣需进行第二轮强检，政府不会要求强制接种疫苗。 连续4日没有本地确诊，特首对检疫引起不便向居民表示歉意。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激烈冲突，以色列连续两日空袭加沙地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回来千禧年代。讲到政府买东京奥运的转播权，咁啊，五个持牌电视台都可以免费睇啦，系转播或者直播嘅方式。头先讲过一啲条件嘅，就话香港运动员出战嘅赛事咧就必须播啦。咁仲有其他一啲嘅，譬如讲到就话，喺收费电视频道上面啦，提供嗰啲嘅东京奥运节目咧，都系有关呢啲机构咧，都要喺佢哋嘅网上平台咧免费俾唔同嘅市民啦系去睇嘅。咁仲系要播放咧就系残疾人士嘅奥林匹克运动会嘅赛事啦。咁仲有啦，收费电视频道上面咧都要系提供咧唔少个2000小时嘅奥运赛事嘅广播啊。嗱，见到咧民政事务局嘅讲法都话咧，今次嘅出手咧系无意改变电视广播市场嘅竞争环境。咁就话咧系一个非常之特殊情况之下嘅一次性嘅措施嚟嘅。咁而家咧就冇就住其他夏季或者冬季奥运会嘅电视播映权咧系做磋商嘅，就话冇咁样嘅。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梁女士，早晨。 系啊，你好啊，主持人张立文。 你好，请讲。 咁咧，我都好即系好支持香港啲运动员啦。咁希望佢哋努力攞多啲奖牌嘅。咁但系我就极力反对林郑呢次嘅破格咯。 系。 咁佢。左右破格，右又破格，佢依輪做咗好多好破格嘅嘢噶啦。咁、我想問，其實我就唔識法律嘅，但係成日聽到啲新聞咧，就係佢成日都做一啲唔係香港以往有受即係嗰啲程序嗰啲嘢咧，佢全部係破格好多好多好多咯。咁我都有份納税嘅，我自己都好慳嘅。咁但我就希望佢將。即係嗰啲我少少納税啲錢咧，唔好亂咁揈咯。咁早輪好多人失業好慘嗰啲咧，如果佢將嗰啲錢資助嗰啲失業嘅人啦，生活得好貧苦嘅人啦，我寧願佢將嗰啲錢係花喺呢度咯。咁如果係即係攞呢個轉播呢個嘅，如果有私營機構嗰啲，佢都覺得唔需要做嘅時候，如果中國外國要需要做嘅，你不如由中國。直头送俾香港去做呢样嘢咯，咁点解要攞纳税人啲钱点咁揈咧？咁同埋点咁揈，系咪都要依翻足嗰啲程序去做咧？我 即系依翻足嘅程序系你意思系边啲啊？ 咁佢话破格做噶嘛？咁之前申请喺立法会申请过话交由咁去做，佢都即系有议员都话唔得噶。咁而家佢呢一刻佢系，我发觉而家香港越嚟越即系咧嗰啲法例咧係幫一啲有權嘅人咯，即係以前我好中意香港，就係話而家視同人嘅，無論你有權力又好，冇權力又好咧，咁都係即係跟翻法律嘅程序去做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唔係嘅，我係公官，我係乜乜嘅時候咧，我係話事嘅時候咧， 我就可以话晒事噶啦，咁样咯。 好，唔该晒阿梁女士，讲到可以一啲程序上面可以再做得好一啲啦。咁啊，喺呢一个购买奥运转播权嗰度。另外，仲有陈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 系你好，请讲。 咁咧，如果我系香港运动员咧，我听到头先有啲人讲嗰啲嘢咧，真系好心灰意冷。 嗯， 我咧系支持今次政府做买呢个转播权，政府其实抌咗咁多无谓钱抌得落海啦，呢一亿咧根本真系唔系钱嚟嘅，佢呢个一亿咧根本系我哋为我哋香港运动员打气嘅民心，就你睇而家根本冇人去到现场睇，如果香港都冇得转播咧，根本个奥运就会冇人睇噶啦。香港运动员做咗啲乜都冇人理，你睇而家咁样啲人都咁 care， 净系睇咗嚿钱嗰一亿，喺成个政府使嗰啲钱嚟讲，一亿真系我觉得算系乜嘢钱嚟嘅咧？所以咧，我覺得咧，我好支持我咁用呢個錢嘅，起碼咧有一個目的就係達到，就係為我哋香港運動員打氣，支持佢哋，等佢哋知道咧有香港人睇住嘅，唔係佢哋做咗乜都唔知道，造型翻到嚟香港都冇人知嘅。咁我覺得呢一億已經夠啦，用咗。 嗯，因為頭先嗰個聽眾就話類似可能即係有翻啲程序啊，問翻喺立法會做翻啲諮詢啊，可能會好啲喎咁。 中間因為有啲咩問題，依家咧我唔知啊，我亦都唔係太 care 嘅。我一 care 就係因為有咗呢個轉播權咧，對香港運動員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同你傾到呢度。仲有呂先生，早晨。 係，早晨。 早晨，你好，請講啊。 就我完全反對呢個林鄭政府咧，用呢啲錢咧去用喺呢一個轉播權。根本电视台有钱去做一个转播权，去用了香港人的纳税钱、血汗钱去做一个转播权，去目的呢是将他自己的名望呢拉高的，是没有用的。因为为什么我反对这件事呢？在早前呢有个公公婆婆呢就过身的，那个公公呢就杀了个婆婆，就自己上吊。为什么这些钱不是用在这一班长者身上，去帮他们，去帮他们解决情绪啊、经济上面啊，或者是更加多的资源给这一班公公婆婆，而浪费在一些无谓的东西上面。电视台有钱去做转播权的，不需要林郑呢在这里做，在这里拿市民血汗钱去做转播权， 因为今次就话 已经攞咗呢个六亿去做呢一个，俾人形容系一个底裤嘅口罩。而家继续用香港人嘅钱，你做啲咩都冇用噶。香港人系对呢个寿终正寝嘅政府咧，已经系画上句号 噶。吕生今次就话，因为啲商业机构都计唔掂数，咁如果真系计唔掂数，大家都唔买就香港冇人睇噶。 因为根本因为点解计唔到数咧？我自己谂到一个问题嘅，唔知啱唔啱嘅。网上边好多地方可以睇到呢个奥运嘅，使咩你林郑政府用香港人啲钱去做啊？我觉得真系一个可耻可笑嘅故事咯、 啊。好啊，唔该晒啊，吕生。讲到买呢、這个奥运转播权，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 嘅，先休息一阵。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你有没有货啊？ 有啊，2.15买。 不是2.1买了跌到来1.35，跌了成7.几指才问怎么做呢？我们帮你不到的，给个建议你，就是以后买股票呢，你一定要定个止蚀和严守止蚀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咧，千禧年代都同大家傾過有關於外佣嘅，咁就係勞福局咧，勞福局局長羅志光上個月底咧，其實就宣布就強制一啲續約嘅外佣啦，即係如果佢哋係轉新約啊，或者係續新約咧，或者新嚟香港嘅話咧，佢哋都要打呢一個嘅新冠病毒嘅疫苗啊。咁啊，見到喺上個禮拜啦，特首林鄭月娥咧都話因應社會有一啲意見啦，咁所以要求咧勞福局咧係重新檢視嘅。尋日咧就話啦，公布就話唔再要求外佣喺 申請工作簽證嗰陣咧，要一定要打呢個嘅新冠疫苗啦。咁但係就會要求咧，全港30多万嘅外佣咧，喺今個月30号之前咧，係接受第二輪嘅強制檢測喎。對於外佣嚟講，對於中介公司嚟講，今次呢啲做法又如何咧？比起之前話要續約啊、續新約啊等等，要打針係咪都易啲接受啲咧？做多一輪嘅檢測又點睇咧？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香港人力資源中介協會主席廖翠蘭，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廖翠蘭。 系啊，早晨。 嚇，講下今次先話唔使再即係強制打疫苗啦。如果係續約啊、申請工作簽證嗰陣，外佣方面，你哋中介點睇啊？呢個 咁梗係好消息啦，因為其實咧，上個星期咧，都好多人都好掛慮，好多電話都問我哋，咁點算啊？係咪幾時一定要打？唔打又點啊？咁所以今次咧都算係一個好消息啦。我哋嘅特首終於都肯聽下我哋講嘢啦。咁其實好多人好多都唔即係好緊張啦，對於話一定要打針咁，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嗰、那個打完針之後嗰個會係點樣咯，所以令到好多人咧好擔憂嗰啲工人啊，我嚟唔到啊，或者係唔可以續約，咁大家都冇咗啲工人，所以當時係真係好緊張，日日都有人問啦，咁琴日之後咧，大家都輸咗。放鬆了口氣啦，即係唔係一定咁嚴重啊？一定要打，唔係就一定要走啊？咁樣咯嚇。 外佣反應大啲定啲僱主反應大啲咧？你自己觀察到？ 都係啲僱主緊張。 嗯， 因為冇工人，佢哋真係好慘咯。因為而家請翻個工人唔係咁容易咯。咁所以琴日聽完之後，佢哋都大家都識得笑一下啦嚇。 今次佢哋就都算係聽咗你哋意見啦，係嘛？因為佢就話考慮到一啲法律問題，亦都評估過衞生嘅需要，咁就話各地都係用一個自愿接種嘅原則嘅，咁所以就即係唔再做呢個強制打疫苗啦。咁點睇佢哋用呢個考慮嘅原因咧？ 其實都係嘅，政府之早前都曾經係都係講過話自愿噶嘛，咁無端端突然間又話啲工人又要強。就是、一定要打針，人哋會覺得你歧視佢哋噶嘛，係咪？咁同埋好多時咧，就算上個星期我哋都係話你夾硬逼佢哋咧係冇用嘅，佢哋你夾硬要逼佢哋話，咁我最多唔做啦。即係其實有嘅，有僱主帶啲姐姐嚟同我哋講，叫我哋叫佢去打針，咁佢哋話我一定唔打噶啦，你要我打我最多係。做嘅啫咁，咁我哋就同啲雇主講嗱，其實你哋一家人都打咗啦，咁你而家唔好逼佢，慢慢同佢傾咯，咁我哋都會氹佢啦。太太個個打完啦，都冇事，咁慢慢佢哋容易啲接受咪去打咯。但你夾硬話非打不可嘅時候，你知壓迫你越大，反抗力越大，佢死都唔制嗰陣時，咪大家都走個極端，咪仲慘咯。 但 係 O K 嘅。 但係呢段時間你哋咪已經準備緊話，如果真係要強制打嘅時候，你哋有冇安排緊一啲譬如新嚟香港或者續約嘅外佣都真係要打，係咪都準備緊呢啲工作嘅呢段時間？ 冇得準備啊，因為你根本都冇工人，你點去揾工人俾佢哋啫？佢哋問我哋點樣話，我話冇得點樣㗎。你而家邊度有工人啫？就算唔講佢哋呢啲啊，而家真係想要請嗰啲，根本都請唔到。你知近期連菲律賓要嚟嘅都嚟唔到啦，好多已經準備曬。出得境嘅而家冇飛機嘛，咁咪冇得嚟啦。你仲邊度有呢？咁上個星期已經好嘈啦。咁我話你等下，政府而家話等等啊嘛，佢哋再檢視下啊嘛。咁所以琴日得出到呢個消息，就大家都輕鬆咗好多咯。 不過另外方面就即係雖然唔使強制打疫苗啦，不過都要再做多一輪啦。暫時就要做多一輪嘅強制檢測，咁就話要。月底啊，30号之前咧就要做好啦。咁呢个又点睇咧？你哋 呢个 OK 啦。佢哋其实佢哋上个9号之前都好多人咧。你知9号几迫切啊？咁佢哋都 都去做咗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唔係咁大嘅問題囉、即係話要佢哋做檢測係唔係咁問題囉、你都知好多都好願意去做嘅，為咗大家，為咗安全，呢、這個唔係問題囉。 時間上夠唔夠呢？因為上次就話唔夠兩個禮拜，九日 係啦，上一次真係幾慘，你哋都知啦，嘩，啲人排成七個鐘頭咁樣，都就係為咗要去打叫做檢疫，咁所以 今次夠啲嘅話，時間上面 好啲，好啲。其實佢唔需要急得咁緊要嘅啫。 但譬如有冇其他即係一啲配套上面覺得可以再做好啲？今次畢竟第二輪仍然係咁大規模，三十幾萬人要去驗嘅時候， 係啦，咁佢應該開多一啲呢個站啦，多啲人手咯，同埋。即係尤其是假期咯，即係上一次見到佢哋排成千人咁喺度，你見到都驚啦，係咪？我係咯， 咁但係啲僱主即係今次可能都係又係要放假先俾到佢哋出去打。 係啊，因為你知啦，如果佢哋翻緊工，唉，啲小朋友咧冇人睇啊，成咁，所以喺假期咧，佢多數都要假期去做咯嚇。 有冇話啲僱主真係？连假期都唔得啊，唔俾出去啊，咁有冇听到啲？ 唔会嘅，唔会嘅。当佢哋知道要做呢个检测嘅时候，佢哋会俾佢出去嘅。呢、這个我哋都同啲雇主讲清楚噶，喂，唔可以咁样啦、 OK， 好啊，唔该晒廖翠兰，同你倾到呢度。 多谢，多谢，拜拜。 好，拜拜。廖翠兰咧就系香港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啊，系同我哋讲到有关于而家唔使强制一啲外佣嚟香港即系续约等等嗰啲嘢打疫苗啦，不过就要再做多轮嘅强制检测嘅，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叶先生。 系早晨啊， 早晨，系你好。 嗱，关于政府今次做法咧，其实我就赞成佢系要啲外佣咧打疫苗嘅。咁依家咧就好难讲啦，即系咧好政治化。每一次政府做咩咧都有人反嘅。你做即系你每次今次话喂唔使打针。要做疫苗啦，這個檢測啦，仍然都有人出聲講冇任何嘢嘅。咁就我覺得政府第一，政府要強硬啲先，尤其依家一啲外地嗰啲咁嘅政府嗰啲政府咧，嗰啲國家咧，即係你每一次退一退步咧，佢都準備嚟一次嘅。今次我見唔到印尼冇出聲啊，係得菲律賓出聲。 印尼領事館都有回覆嘅，佢都 有回覆 係嘛？係啊係啊，佢就話佢講到就話，譬如外佣之前都要休假期間排隊檢測，咁但係冇補假，咁但係今次又要第二輪強檢，都會剝削到啲外佣啲假，咁所以就覺得即係如果外佣喺短時間之內又要做強檢，僱主唔使嘅話咧，就有啲唔公平，類似有咁嘅講法嘅。 係嗱，anyway 就呢度政府咧，我冇嘢，我都覺得政府係可以做得好啲嘅，即係譬如你多啲檢測點啊成咁，但係今次。啲專家都講咧，其實都係有需要做呢樣咁嘅推動。其實呢係大是大非嘅事嚟嘅，即係為整個民眾做好啲嘅嘢。即係呢個傳開咗嘅時候咧，就好麻煩。個家庭就算個家庭成員有事，大家都唔想係嘛。Anyway， 但係反而我依家就諗咧，就係咧，依家就集中就係我哋外佣輸入咧，即係主要兩大國家都係菲律賓人嚟啦，泰國呢個佔少數啦。即係我就成日諗咗好耐，就話可唔可以？即叫中國政府咧引入啲我哋自己本地嘅嗰啲廣東省都好多啦，都好大把人啦。即係我想係咧溝淡啲，等呢啲咁嘅 即係來源多啲， 係啊，來源多啲，咁啊唔使集中曬喺即係依家兩大國變咗有咩事嘅時候咧，好似我都好似俾人威脅住你啊，因為有咩事又即刻有啲人嗰啲咁嘅工會咧就出嚟嘈一輪噶啦喺度。 OK， 好啊，係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啊葉生，這個同你傾到呢度，但係可能。會唔會可能又涉及一啲人工嘅問題咧？咁可能嚟自唔同來源地嘅用工噶，可能嗰個薪金又有啲唔同喎。咁呢個你又點睇咧？即係講緊頭先一啲外佣嘅政策，而家唔需要即係強制打第二針啦。佢哋續約嘅時候唔使打針啦，喺續約嘅時候，不過咧就要做第二次嘅檢測，咁就要今個月30號之前做嘅。歡迎打你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嗱，仲有两个几月咧，就7月23日正式呢个东京奥运咧就开幕啦。不如讲下日本个情况啊，见到有啲报道都话咧，嗰个新冠病毒嘅疫情咧都未算缓和啊。由而家就话寻日咧嘅总确诊数字去到6000多宗，咁啊，话系相隔一日咧系再次升翻系6000宗以上啊。累计感染嘅人数咧超过65万人啦。嗱，对于系咪可以如期举行咧，都有唔同嘅传媒嘅报道做咗一啲调查啦。咁亦都有啲相当部分嘅人士咧喺啲調查嗰度都講到話啊，可能都取消東京奧運會好一啲等等，有啲咁嘅睇法嘅日本方面。另外咧，香港方面就見到啦，繼續講翻就係政府咧就係買咗呢一個嘅東京奧運嘅轉播權，咁啊5个持牌電視台咧就免費播嘅。繼續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早晨。 早晨，先生，早晨，早晨， 早晨，霍啟剛，講下點睇今次政府出手買呢一個轉播權啦？咁就係俾電視台自己係直播同轉播，就唔係電視台今次自己喺商營市場嗰個競爭去買嘅咁。點睇呢個做法呢？ 係啊，我哋體育界尤其是奧委會都非常關注呢件事啦，因為知道疫情影響之下，其實成個商界環境或者廣告嘅環境都係往下啦。咁我哋好擔心咩呢？好擔心就係到時候香港市民係冇機會免費欣賞到我哋運動員比賽嘅英姿或者比賽過程嘅。所以一直我哋喺呢一年咧，嗰陣時就算舊年未宣布延遲咧，我哋都好關注呢件事，就希望政府可以協調咧，起碼開始去傾呢件事，係咪要確保大家有得免費睇咧？咁啊，事到今日，其實就政府就公布咗啦，以政府出錢就係買咗個轉播權俾5间電視台轉播。其實對體育界嚟講，我諗對運動嘅熱愛者嚟講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你講到話係一個創舉，我覺得真係一個創舉，係一個新嘅嘗試。嗱，今次俾5间電視台去轉播啦，我覺得市民係更加容易一開電視，無論喺邊種模式都能夠，甚至網上而家都有係會睇到我哋運動員比賽過程啦，同埋我想強調嘅係5间其實係除咗更廣之外咧，我覺得係更豐富嘅，因為我相信5间電視台自己嘅觀眾嘅受眾者嘅喜好都唔一樣，咁可能嗱。比賽轉播是其中一個啦，即係個比賽環節。但係點樣去演繹呢方面，可能佢有自己嘅演繹嘅喎。所以我諗喺成個奧運嘅包裝啊，或者奧運個內容咧，會比以前更加豐富咯。嗱，譬如有啲台可能會選擇比較娛樂性嘅方向去演繹，有啲可能比較專業性啲嘅去演繹。咁可以會適應到唔同市民嘅需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新嘅嘗試，都可以去探討咯。 嚇，唔同嘅包裝方法啦，咁。咁頭先亦都講到話5个台嘅時候，可能同一個時段嘅有唔同嘅賽事嘅嘛，可能會唔會都5个台都要協調一下佢哋播放唔同嘅賽事？呢、這個港協暨奧委會呢度有冇角色㗎？ 嗱，呢個我諗主要都係政府同5个電視台嘅一啲商業嘅合作嘅規限啦。咁當然你話奧委會，我哋好關心呢件事啦。嗱，喺奧委會嘅角度，反而咧，我都係希望可以下一步可以接洽每個電視台，了解佢哋係想點樣去轉播件事情。嗱，因為其實你買嗰、那個而家嗰個內容係牽涉到嗰個比賽嘅轉播啦。但係咪觀眾需求除咗話知道運動員嘅比賽嘅過程之外，其實係咪有啲嘢奧委會可以做到呢？例如譬如喺運動員村裏面嘅一啲訪問啊、一啲訪談啊，或者一啲額外一啲籌備奧運啲過程啊，我相信我哋奧委會可以俾到一啲內容，係將而家電視台嘅轉播嘅內容可以更加之豐富咯，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可以做嘅咯。 我見你哋係咪話成立咗一個專組去做呢一樣嘢，係負責啲咩咧？ 我諗兩方面啦，專組係咁樣嘅。專組其實係舊年成立，就係關注呢個奧運轉播權呢件事情嘅。因為頭先都提到啦，話之前本來都差唔多了解到話冇人去買啦，咁喺香港市民睇唔到呢個好可惜，所以我哋會裏面成立咗呢個小組去同政府去接洽，希望可以推動政府去做呢件事情。咁呢個而家就買咗啦。咁呢個小組我諗以後下一步我係會希望可以通過奧委會做更多嘅落地嘅活動啦。因為而家自己電視有得睇啦。其實我哋而家未來我希望推動是怎樣利用這件事情可以更好推動整體體育發展或者本土的體育發展，因為這個元素很重要。但大家可能留意到政府昨天提了一件事，除了他們要直播或者播放這些片段之外，他們其實完了奧運之後也都有責任去製作和播放一些關於本地體育發展或者本地體育 活動的一些片段的，這個是他們 是電視台的其中一個責任來的，所以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不是說奧運完了兩個星期、哦、放完煙花完了就沒有了、嗯、其實後續在這個合作 的模式那裡，後續一年各、 嗯、 五個電視台都有責任去幫體育界發展，所以這方面我想港協體育委會可以做到什麼呢，其實我們發展體育的痛腳或者痛點在哪裡呢，往往就是我們搞活動，我們做比賽、 嗯、 我們那個電視成本製作很高，轉播費用很高， 是 不要說直播了，就算是錄播或者那個 airtime 所謂都是非常昂貴、嗯、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方面在這個政府和電視台合作真的可以幫到體育界、 嗯、 就是我們未來我們體育總會搞些比賽，咦真的上到電視台、哦、真的上去到、普羅大眾香港市民家、哦嗯、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環節咯。 剛才講到奧運之後這一些的體育活動希望電視台都可能有一些特輯、啊、一些的、節目等等，那就完全其實不關、奧運事的，是本地的體育賽事來的，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同埋 係 而家唔係好夠咧，覺得呢一類嘅節目都。 而家絕對唔夠㗎，我覺得係絕對唔夠㗎、嗯。我哋一路都係希望政府，因為之前電視台就商業運作啦，咁當然佢哋有個商業成本啦。所以喺我哋譬如搞本地體育嘅話，其實大家都知道體育總會搞比賽嗰、那個壓力成本壓力係好大嘅，即係嗰個資源係好緊張啦。咁所以其實呢樣嘢舊年我都亦都有提過嘅，即係我可能一種模式就係話、哦、政府買咗先，跟住每個電視台去傾，俾翻幾多錢政府，當係分批或者斬件購買，這個是一種方式，但是亦都考慮到疫情，大家都提到疫情其實影響電視台的收入很多、 嗯、 而另外一種方式是否可以，如果不是說給回錢政府的，是否可以給回 airtime 或者製作費，當是一種換取 它版權的一個方式呢，其實後者就是今次政府所做的了，所以應該我照理由政府昨晚應該公布了，其實它是要說每個台每個禮拜都要有一定的時數是去推廣本地的體育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重要的環節，亦都其實、公平一點來講，這個對電視台來講有成本的，所以不是說有時坊間有人說、哦、這個是不是免費給了電視台就他們佔了便宜呢，絕對不是這樣，但除了後期製作之外，其實奧運的製作都非常昂貴的，我了解其實都是數千萬的數來的，這個是政府不會承擔，這個是各個台要承擔的費用、 嗯、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新的創舉，我希望可以帶動到長遠的體育發展、 嗯、但你整體支不支持今次政府出手然後就分給電視台免費播這個做法，應不應該是一個恆常的做法呢，即是日後可能在其他大型賽事或者奧運會都這樣做呢？ 我覺得第一，我作為體育界一部分，我當然是支持啦。我覺得，因為我就係最怕就係大家冇得全民免費睇奧運。咁、嗯、但係我覺得公平嚟講，我因為今次始終係動用到公帑去做呢件事啦，所以我覺得政府完咗之後，因為特首話完咗之後應該做翻個檢討，我覺得呢個好認同嘅，係一個市民檢討，要知道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係點樣，那個初心係點樣，我體育界係點睇，市民點睇，嚟真係做翻個檢討去睇，以未來方向應該係點行。我唔係話一定要次次都係要政府去購買呢啲轉播權，唔係一定係咁樣做嘅。咁但係我覺得有助於，如果去睇有助於整體嘅體育發展咯。因為嗱，而家大家我哋知道體育發展嘅路向啦，都係精英化、體育城市化同埋普及化啦。咁、 嗯、 其實我哋往往政府嘅公帑咧，或者政府嘅支持係去搞活動，同埋譬如運動員嘅支援啊，運動員體院嗰啲費用啊，搞本地活動啊，俾錢去做啲世界城市啊咁樣。咁但係往往就忽略咗傳播或者廣播呢 part 喎。 嗯， 其實我成日覺得即係呢啲錢往往係貴嘅，呢個係無可厚非。咁但係如果有更多體育嘅節目，尤其是優質高水平嘅體育競技，可以入到屋，市民可以睇到，我覺得呢種都係體育發展或者政府支持體育發展的一個路徑。嗱、 嗯， 講翻轉頭，精英運動員，我覺得我哋好應該有多啲機會俾市民睇到我哋精英運動員。我哋都要塑造明星啦，所謂體育明星啦。喺、 嗯、 體育明星，如果大家年輕人甚至年輕人的家長睇到我哋體育明星嘅喺外國比賽嘅一啲成績，佢哋自己都可能咦心動，係咪我都可以試一試，我都可以追求呢個夢想咧、嗯？即係呢啲係即係我諗體育政策嘅一個部分，政府應該去睇就呢個契機，咦諗，咦個效果 OK 喎，或者個效果幾好喎，係咪未來可以點樣去調節咧？ 嗯， 咁呢個係一方面啦。嗱，我諗多提一樣嘢咧， 因為其實大家看到話整個體育生態以往都好非常靠所謂電視轉播呢個收費模式啦，係咪？除咗唔知奧運、世界盃啊各方面，大家講緊係賣電視轉播權為一個主要嘅收益。咁但係大家如果睇到，尤其是我覺得疫情後互聯網嘅普及化。而家我知道國際奧委會以及其他嘅大型嘅體育組織都開始去研究或者去再做一個檢視，係佢哋自己嘅數碼策略。 嗯， 即係以前就全部電視台，譬如而家今次就賣俾 Densu 咧，就之後咧就係去分銷俾其他人。 嗯， 咁但係其實未來可能嗰個內容係直接入户，直接對fans 直接對嗰個入屋噶 啦， 所以 開部電腦睇到啦，唔使 開部電腦睇到啦。所以未來你話未來係咪次次都要電視轉播？其實四年好長嘅時間，四年後嗰個互聯網生態、科技生態係點，我都睇唔到。可能呢啲大組織對佢哋自己銷售內容嘅策略都會有變。所以其實我哋都睇到今次呢個咁嘅舉動，除咗你話免費電視，除咗消費收費電視，仲有網上嘅平台。咁我相信網上呢一個部分會越嚟越廣，越嚟越闊，越嚟越重要，所以呢個係一個大方向。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啦，今次運動員而家仲喺度爭取緊一啲冬奧嘅入場資格噶嘛？仲有部分運動員 係啊， 而家嗰個情況係點啊？有冇話預計有幾多入場券係可以拎到啊？ 我哋預計係咁嘅，而家應該已經有30多個項目係攞到入場券㗎啦。咁有啲個別，譬如羽毛球啊，仲爭取緊。咁我哋預計係差唔多達40人左右啦。咁其實個數目，運動員數目應該係超過巴西㗎啦。應該超過巴西，所以呢方面我哋係有信心嘅。尤其是我哋可能好多大家個名字都聽過啦，即係李慧詩啊等等，江文蔚啊，咁都係我哋都好有機會水準嘅運動員去奪牌嘅，所以我呢個係熱切期待啦。咁另外一方面，我諗多提一下啦，其實而家疫情影響，大家都係擔心。我諗你開始提到都提到東京個狀況啦，咁大家都係確實好擔心嘅。咁作為奧委會，我哋係盡我哋所能係同國際會協調，去點樣去確保運動員嘅健康。我諗第一樣嘢係國際奧委會啱啱兩個禮拜之前就俾咗最新嘅指引我哋。大家呢度都順帶一提啦。譬如我哋去運動員離開香港之前96個鐘頭有兩次嘅檢測陰性報告啦。咁去到當地係每日檢測㗎啦，每日檢測，唔單止運動員係要密切接觸者都要檢測。咁當然當地都會有個追蹤，我相信係軟件也好，點都好，係一個追蹤嘅元素啦。即係你去食堂啊，你去飯堂，你去訓練啊，你點樣都要有個緊住嘅追蹤。同埋而家據我哋了解，係所有嘅隊伍咧唔可以提前太早去到東京嘅，係減低呢個風險。 最早幾多啊？有冇啊？ 而家應該係5日，我了解係5日，但係最新嘅條款係6月份會再出，那個應該係 final 嘅。咁但係呢個其實都係提到，因為好多以前啲外隊就好興或者好習慣早啲去到當地適應啊、時差啊等等。咁今次就時間呢個就比較難做到啦。咁其實調翻轉嚟講，可能都係對我哋港隊係有利嘅，因為個東京就冇時差嘅問題啦，我哋都比較習慣啦。所以其實而家好多都暫時好多未知數，咁希望我哋都係一定係100%要確保運動員嘅安全同健康咯。 好啊，同阿霍啟剛你傾到呢度，多謝你， 多謝你啊，多謝你，小生，多謝。 霍啟剛咧就係港協暨奧委會嘅副會長嚟嘅，繼續爭取時間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陳先生， 係你好。 系你好，请讲啊，陈生。 我因为听到话东京奥运咧，令我谂到一样嘢咧。其实咧，香港人而家咧同政府必反啊，有着数咧，佢哋就觉得去奉承；冇着数咧，啲人啊成日喺度投诉咯。我觉得而家系好自私啊，香港人。其实唔关乜嘢，咩嘢问题都系噶，政府讲乜嘢都系噶。啲人有着数就觉得拍手掌，冇着数咧就搏命打电话嚟闹咯。 所以你都今次支持个转播权，觉得免费睇系好嘅。 其实都好的，但即是最主要我想讲就是说，现在香港人实在是非常非常之自私，没有着数的东西呢他就猛地在那里投诉，不是一样东西都要有你着数的嘛，啱唔啱？ 好啊，唔该晒陈生，同你谈到这里，还有黄先生在电话旁边的，早晨。 喂， 是你好，是你了，黄先 生。我想讲呢，我不是很欣赏特首今次这个 申請呢、這個買呢個轉播權。 嗯。 但係我不夠膽反對佢。咁因為點解咧？你而家因為你中意話突破格就破格。 嗯。 而家香港有好多嘢俾你破曬格啦。 嗯。 都唔係香港人嘅諗法啦。你所破格嘅嘢。 嗯。 你今次一向嗰個投呢啲嘅，就係電視私人嘅商業嚟嘅。 嗯。 佢有佢嘅能力，有冇能力佢嘅事。 嗯。 如果咁樣搞法，呢啲公帑錢嚟喎。 嗯。 你有冇問過香港人啊？ 嗯。 啲香港人嘅交嘅税係任你亂用嘅咩？ 嗯。 你個好處就話俾人可以個個睇到。如果係咁，你今次破格就唔好破格啦，以後都係啦。 嗯。 世界杯啊，乜乜杯乜乜杯，全部投曬翻嚟啦。 嗯。 你中意話破格就破格，唔中意破格你就話唔啱。你好似琴日咁訪問你就話林大輝又話錫香港電台啊，香港啲台冇啦，係咪先？第二個情況就話到琴日馬逢國就話香港電台其實唔係冇兒戲嘅，可以 cover 到好多嘅。 OK， 佢嘅意思就話我唔想俾佢啊，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咁。佢話你哋可以播好多多啲琴多早兩年運動嘅嘢，多啲佢啲播到。咁我只可個嘢，商業嘅公司私人，佢有利潤賺噶嘛，佢有商業廣告費噶嘛。你今而家咪即係變相俾錢佢哋咁解啫嘛。 好啊，唔該曬，黃生都係覺得今次即係唔應該買喎，佢覺得政府方面呢、這個佢嘅睇法嚇。仲有吳女士，早晨。 係，早晨。 系，请讲。 我想讲咧，系嗰啲工人姐姐咧，要佢哋再次检测嘅问题啊。咁其实我就个人咧，我好赞成嘅。 嗯。 因为我发觉其他行业咧，就算建造业啦，或者做美容啊，或者做楼面嘅人啊，香港市民好多唔同行业咧，两个礼拜都做一次检测，系为咗保护香港市民。咁啲工人姐姐佢哋。通常是照顾啲幼小嘅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噶嘛，同埋佢哋假期咧好多时四出咧，三五成群咁不停喺度食嘢讲嘢，其实真系高危噶，即系我自己觉得咯。 好啊。 咁我唔知佢哋点解要咁反感咯，即系如果佢一系佢假期佢做得好啲，因为佢真系我自己楼下我经常见。喺一個帳篷咁，成五六個係不停食嘢講嘢嘅，即係佢時間太長啦，佢哋嚇。 OK， 好啊，唔該曬阿吳女士，同你傾到呢度。講到外佣而家都要再話要做第二輪嘅檢測，全港嘅外佣30多萬，咁就要今個月30號之前要去做曬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再見。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心靈地圖。追求爱和成长之路呢本书，对于所谓爱有佢嘅特殊嘅界定。作者认为，关于爱最常见嘅误解系将爱与堕入情网挂钩。问题系堕入情网经常涉及同性有关嘅爱欲，属于男欢女爱，咁样会令爱嘅空间收窄，隔绝咗其他，例如父母之爱、兄弟之爱。其次系。堕入情网经常都是千篇一律，不会持久，不论对象是哪个，网中人迟早总会从网中走出，充分的头脑的热情就会消逝，就好像蜜月亦都会结束，浪漫的花朵亦都会枯萎一样。 第二种对爱的误解就是将依赖当成爱，心理医生几乎日日都碰到这个问题，对一些企图自杀或者以自杀为要挟，或者一些情感失意而极度沮丧的人来讲，这种误解最明显不过。健康的成年人而有依赖心态可视为一种病态。他们只是关心别人能不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而从来不考虑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只会接受不肯付出。作者心目中的爱是为了滋长个人和他人心灵的成长，是一种发乎真诚意愿的行动。不单只需要努力，亦都要有勇气作为后盾，而且除了持续投入奉献之外，更加需要运用智慧。爱的唯一目标是心灵的成长，例如投入艺术的爱好就是自我滋养的活动。 作者对爱的忠告：第一，要别人爱你只有一个方法，